息一下，听广告啦。 总奖金880万元的国家发明创作奖甄选开跑喽！即日起至6月30日止受理报名，欢迎优秀的发明人拿出近6年的专利作品前来挑战。快上网搜寻国家发明创作奖。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男人呐、啊，一起来一吐事业的苦水，分享家庭的经验。体育、收藏、电玩，在男人窝里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男人的生存之道，全都在星期天下午4点到6点，由我黄丹妮主持的《有福男人窝》。 UFO Shiny Star, Shiny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雨宋念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FM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民党连日要求政府发放现金，蔡英文总统今天仍然表示，经过这几年观察，比起过去发消费券，现金增加消费最好的方式还是酷碰券，而不是不分对象大撒币。政府必须注意财政能量，把这些资源放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蔡总统解释，面对疫情是有分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纾困，等疫情出现一定的缓和，会再继续拉抬经济，而拉抬经济的其中一项做法是恢复消费，增加消费，那时也会有所谓的酷碰券。蔡总统也说，他发现包含国民党的很多人会将纾困振兴经济旗的方式搞混，政策工具其实是很多元的，应该针对每一个需要的族群，为他们设计纾困方式。此外，关于华航证明议题，蔡总统表示，问题核心在于辨识性。行政院长苏贞昌说得很好，政府来强化台湾在各项事件、飞机或其他代表台湾的事务上有更强的辨识性，这是我们要一起努力的。蔡总统说，这一次台湾人民有这么大感受上的问题，主要是很多外国人没有办法辨识这个来源究竟是来自台湾还是对岸中国，这对很多人民来说，强烈要求来自台湾就要有足够辨识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来强化台湾在各项事件或是我们的飞机或是其他代表台湾的事务上面能够有更强的辨识性，是我们要一起努力的。这几天也看到了不少国民的创意。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今天初审农民退休除金条例草案，政院版草案明定农民跟政府的提拨比率是1:1，提缴金额以基本工资新台币23,800元为基准，如果30岁农民提缴6%，35年后可月领2.6万元。不过朝野立委意见分歧，并提出各项修正动议。经过讨论后，民进党立委表示愿意支持行政院版本，保留条文只送交行政院版本和国民党立委曾明宗版本，政府提拨比率留待院会讨论。初审条文内容明定，设立农民退休除金个人专户，农民年满65岁时可按月请领退休除金。农民退休除金条例实行日期由行政院订定。不过，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如果这会期三读通过，最快明年1月1号上路。有民众举报新北市树林区一间医疗用品公司趁着新冠肺炎疫情哄抬药用酒精价格，赚取2到3倍价差，不法获利20多万元。新北地检署指挥台北市调处到2处厂房查获酒精防疫物资500毫升、94瓶、4000毫升、84瓶以及相关账册等物品，吴姓负责人讯后谕令10万元交保。台积电今天举行法说会，同时公布业绩，第一季每股盈余4.5亿元，创下历年来单次次高纪录。

两点十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一开始为你送上就是泰妍的 Love You Like Crazy， 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 Love Us Like Crazy。 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钟爱点你 UFO。 今天是星期四呢，今天是4月16号呢，今天星期四是我们的 K-POP 时间。那这个 K-POP 时间之外，今天的第一个小时啊，我们有一位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啊。 R 开头 啊，或是了开头，了开头。 理事长又要来啦。除了想要让你脑力开发，也可以让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增加收入 哦、 两种路线选择嘛，看你的需求是哪一块、 还是大家就是可以试试看，就是你觉得今天你可以猜到理事长就是讲哪一句话，就是理事长讲话的时候你就开始打他下一句。 我猜理事长会讲这个吧。 对 因为理事长是我们老朋友了嘛， 你看你有没有命中这样子、好，那第二个小时呢，还是有我们的妹妹爱漂亮，妹妹爱漂亮的半小时版。 嘿 今天也先跟大家讲好了，因为爱漂亮的妹妹其实她 状况不好， 她一直背负着一个怪病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离开我 们。你很烦欸。的确是这样子，没错， 是这样吧。 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啊，不只是我啊。 哦， 对啊，这放猪在每个人身上皆准， 不知道什么时候意外会来临。 对啊， 好吧，广播女神她一直有个怪病，这个怪病跟她已经跟了可能也十几年了吧，快十年了。 有这么久吗？我都忘了。 就是呢，他这是一个免疫系统的病，实际上有一个病症吗？ 有个病名啦。 那你有记起来吗？ 反正 还是你不想让大家知道是什么 病名？对，我就不想要讲这个，反正就是免疫系统相关的。 OK。 然后就是之前就是大部分是吃一种药嘛，然后就是那个时候是有病症的时候就吃药，但后来吃呢，就是我之前提过，就是身旁的人想说，这个药他觉得蛮重的， 你以后一定会洗肾。 就是你要不要考虑再去看看其他的医生？所以我是拖，然后好再去其他的免疫相关的医院去看门诊，然后又重新就是又重新的抽血再一轮之后，医生就开给我了另外一个，就是说应该也可以吃那个，然后每天吃也可以达到一个预防的效果，就调节的效果。所以就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吃那个药。但你知道最近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反正怎么跟处方签有关，就算你有那个，他就说这个可能我现在没有办法再卖给你，你可能要再回去大院，就是。 是哦。 对啊，因为它是跟奎宁有关的 哦， 因为奎宁最近不是就是 缺货中， 对啊， 大家抢着要防疫。 但我不是吃奎宁，可是就是相关的，所以他就说你再回去医院，然后再看诊一次，然后反正。 可是本来慢性处方签本来就是你。得到一个处方签，你可能只能拿三个月半年 啊， 对啊。 可是有时候三个月半年，如果我没有回诊，就是 你也可以直接去找有卖的，就是你算那个颗数跟他买嘛，好像是可以这样吧？ 哦， 难道苏小姐犯法了？我不知道嘛，还公开讲出来。 所以呢，今天玛丽要特别回到大医院回诊。那这个回诊呢，是因为有一个很奇妙的规定。这个规定呢，是你必须要在下午4点前16:00之前，把你的健保 卡 插入健保机， 才算报到。 那可能我们节目就到16:00啊，你就算提早离开也，所以就必须要提早离开。 欸，可是他有时候下午的门诊就看到5点， 嗯， 为什么我不能在4:40的时候把卡插进去呢？ 然后最后一个小时让大家做一些收尾的工作。 谁 不知道，可能门诊你们每天固定要结账。 而且我觉得最神秘的是，因为反正我去那间医院是随机的找一位医生， 嗯， 可是因为出诊报到之后，他就是让我挂那个医生， 嗯， 后来我才发现那个医生好像是很有名的， 哎， 就很多人找他， 呵呵 呵。他是下午的，然后他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以细心闻名的医生，所以他看诊 非常非常久。 对，他下午的门诊哦，像我们比如说看到5点好了，比如说2点到5点应该就结束了嘛，他会看到晚上9点半，他会中间晚上去吃饭之后晚上继续看哦。就那时候我们在看做我们在做 WAVE 直播的时候，我就是看完我是可以10点去你家做 WAVE 直播的，就那个医生之长， 我天啊！ 然后我就看到明明就是有时候他是下午门诊嘛，然后就是大概你的号码就是可能会是晚上8点才看得到， 嗯， 然后你就8点坐在那个诊间外的时候，你就看有的人还不停地把那个健保卡插进去， 嗯， 我就觉得哎， 你看得到吗？ 不是，你这个制度有漏洞嘛？ 嗯， 他明明我们都是下午的门诊， 嗯， 可是我们都没有在4点之前插进去啊，嗯，我们晚上来插， 嗯， 也是可以看的啊。 是啊， 对啊， 其实是这样啊， 所以我就是。可是因为我今天报这个医生，因为那个医生自从我就是因为你每次去之后他就会说哦，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嗯， 他会自动帮你挂，然后直到有一次过年前那时候太忙，他的时间我都不行之后， 你挂了另外一个医生， 没有就离开他之后我再也挂不进去他的号码。我跟你说，你打开那个一个月后啊， 全满，全部都是 满 的， 全 满。 然后可能你是要在那种比如说星期一凌晨12点然后是要抢挂那一种，然后我就觉得人生这样真的太累了啦， 人生好难。 对啊，想说既然我都有那个抽血报告在那边，我这一次只是为了想要再去拿药的话，我就报另外一个医生。可是另外一个是应该照理说就是会成功的在下午把所有的病患看完，所以我还打电话去问说，啊，不好意思，那个下午诊完到5点，那就插卡最晚几点？4点以前哦。我说，哎，欸，到5点，我4点半插卡不行吗？不行哦，4点哦。然后我就说，哦，好，谢谢。 Destiny makes me cry, Destiny makes me smile. 고장난아침바는도구돌아길을잃은듯이혼란짙어지는추억다시흐려지는기억비가내린들판위에꽃한송이피우길우린결국헤어져왔지 既然只是要回去拿药而已，那应该就是可以挂一个比较没有那么热门的医生，那应该也就可以看夜间诊就好了呀。 他们就因为疫情很多夜间诊取消了， 哦，所以根本就没有夜间诊可以看。 对对对， 只好你知道，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么长的一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我三点半要走。 对，没错。广播女神不是刻意要离开我们，是不得已啊。这也是疫情所困。 我一定要把那个卡滑进那个卡槽里。 那三点半离开，你要直接搭计程车去哦。 对啊，我怕我迷路。 在聊天室当中，有人说啊，之前就是看夜诊，那这个夜诊，因为下午诊就是四点以前要 插 电保卡，然后夜诊呢，他 可能八点之类的， 他是八点半，然后他超过时间了，嗯，好啊，给你看啊，我收你急诊的费用， 急诊很贵 ，Yes。我知道了， 怎样？ 我现在去帮你插卡。 不用，没关系，不用麻烦了。 我现在去帮你插卡，然后赶回来。 不用麻烦了，没有关系。 可以的，可以的， 没关系，没关系。 反正等一下是理事长嘛，你跟理事长聊天啊。 理事长很爱你耶，你不知道吗？ 啊？没有。 理事长不能没有你。 啊，可以啊。 理事长最喜欢跟你聊天。 可以啦，这个我觉得人的身体还是比较重要的，去帮你挂个号，好不好？没有问题。 音乐推出去， 没有问题。我是你的傀儡吗？上礼拜六录完影直播也是你去关。 三个音是不是？ 就是韩文他们那个里面的内卷舌的音听起来很，我觉得蛮迷人的。 最近因为我就是都有在看哦，今天又《机智医生生活》了呢。 哇哦！ 看这些韩剧哦，最痛苦的就是每一次看完都好想吃五花肉哦。他们在烤盘上滋滋滋，哦，剪剪剪，油腻腻。 为什么看韩剧会这样？看美剧不会？ 美剧他们有在吃， 他们不会强调食物，对不对？然后台剧，我们就是以前就常常听过演员说，最害怕就是要吃饭的场景，因为那些菜可能都是非常凉、非常冷，然后很不好吃的。 对对对。 那因为既然这样子，所以你就算再怎么演，你也没办法演出很好吃，或那个东西拍卖相可能再怎么拍也不会好看。因为可能我们剧组没有，就是吃饭都当过场，不会是一个想要， 也是一个重点。 对对，想要让你就是哦，勾起那种就是 对我们的文化的喜好， 让我想到就是我看那个何振宇走路的人那一本，他就在讲他自己的人生故事嘛，然后也说他拍戏，因为有人会说他拍东西看起来都很好吃，然后那个感觉就觉得说他演得很好，他说其实那个也没有，他真的会拜托剧组说 弄真的来， 你请你们帮我准备热腾腾的饭菜，然后他在那个情境下真的，他那个稀里呼噜都是 就是真的，就不用演了，不用考验演员了。我坐在苹果草里对着镜，bring the pain， 弄飞人把你吻不了的心，下个歌再 breathe， 什么啦？ 但是我觉得人真的是很容易被食物给诱惑跟影响的，就譬如说我看到你吃什么然后我也想吃，有时候我根本没有看到你吃什么，我只是听说你吃了什么就很想吃。昨天呢电台订了鸡排 派克，哦 不是不是，因为好像就是什么虫虫哥要来还干嘛，还要订虫虫哥的鸡排，然后因为昨天我又没有吃午餐嘛，所以 啊你在电台没有吃吗？那么香。 没有啊，因为他们已经先事先订好啦、他们每个人就是固定订好，然后就看着那个鸡排，晚上我就吃鸡排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BTS 防弹少年团的 On。准备好了吗？理事长要来喽！ 待てね。 间谍放送。 吴青峰太空人专辑，持续惊喜。进入一个梦，就是进入一个无垠的想象。这是吴青峰的第一部曲《异梦机》。 盘算着谁？ 音乐持续扩张。你好，我是收集回音的人类吴青峰，奇幻想象第二部回音收集员。吴青峰奇幻想象二部曲太空人专辑持续航行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堂下所跪何人？为何把家里弄得臭气熏人？ 啊，回大人啊，小的每天都给家里的狗儿清洁，但 这臭味就是久久不散啊。 胡说八道，现在只要上网搜寻臭味滚 Momo PC Home 虾皮全联 APP 都买得到除臭喷雾，无色无味无刺激，轻轻一喷快速消臭，来人拖下去大型伺候， 饶命啊大人。 臭味滚宠物环境清洁专家，快上网搜寻臭味滚。 不转的路光挂满了笑容，历经过风霜，终于折射出 毕书尽最新单曲 Drop， 老鹰制作，福茂数位发行。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我是秀楼俊硕。 我早就背起你当笑话，笑把你开始成人世界封闭，先让你泡在一间高校。我从你高地背过上次来的兄弟 2点29分，欢迎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让我们欢迎大家的好朋友飞碟联播网的好朋友，就是 Richard 理事长。 是，两位主持人好，玛丽，还有这个马克，大家好， 理事长好， 对，还有我们听众，好久没见， Yeah， 是。 好，今天呢，当然啊，就是其实学校已经开学了2个多月了嘛，那大家其实家长还是很担心啊，或是很在意啊，就是到底这个成绩能不能进步呢？那今天理事长就是来告诉大家，来，我来告诉你，学习成绩要进步，不一定是靠补习啦，其实呢，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哟。好，我们就来欢迎这个理事长啦。那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成绩不好啊，那我送补习班啊，送补习班他应该就会好了吧？那是不是真的送补习班 真的有用吗？ 就会好吗？ 正常来讲哦，补习班它当然有它一定的功效了啊、但是问题是说，为什么别人的小孩轻松读书成绩就很好，那我们的小孩拼命补习成绩还是不好？其实关键就在读书的这个效率绩效。你的读书过程有没有逻辑？你在记忆过程有没有逻辑？如果有，其实就非常简单。我常常讲说，像你说我们常常发现说，像台北啦，最好的学校建中啦，北一女中，很多的学生呢，他们补习不见得很多啊，可是他们参加校外的各种比赛呢，这经常都是冠军亚军，都是得奖。为什么？但是你参加这些活动总要练习啊，是不是？就像我们协会有一个学员哈、他曾经是北一女中的那个什么那个一队的队长。一队队长你知道，北一女中要参加一队必须要成绩班上最前面，对不对？然后一队要一直练习啊。他就跟我讲说啊，就是读书的方法而已嘛，是不是？他也到我们协会来学习这些方法啊、他希望除了自己本来成绩就不错，希望能够更好。所以呢，最终啊，还就是方法哈、那方法呢，当然呢，我们在我前段我先跟大家啊报告，就是有关读书的方法， 记忆 的方法，好不好？ 好。 OK， 其实呢，所有东西都要理解。我们常常说，数学不好，可能是国文不好。对不对？那为什么？奇怪，数学跟国文什么关系？因为理科的题目呢，如果你看不懂题目的意思的话呢，你要做解释就很难。所以常常呢，辛苦了半天，题目看不懂，结果呢，出来答案是错误的。那你说像文科呢，像历史、地理啦，如果你要死记硬背，其实也背不了多少。但是如果能够用理解的方式呢，那记忆过程中间有整理过，有逻辑的话呢，其实就好像看电影一样。我们在看电影的话呢，通常看过一次电影呢，大概就是很久时间都忘不了那个剧情。我常举例说，像铁达尼号好了，铁达尼号可能10年前看过，你现在在看呢，重播呢，你还是记得后面要演什么嘛？ 对， 对不对？因为它有声音，有图像，然后呢，还 有剧情，有故事， 剧情故事，而且剧情故事要连贯在一起，是不是？那因为这样看过一次之后呢，就很难再忘掉了。但如果你说你看电影是看那个剧本，有没有只读剧本把它背熟的话，我相信明天可能就忘了，下礼拜考试更不用讲，对不对？所以呢，不只是理科呢要理解，其实文科一样要理解，不能一小段一小段的背。那其中呢，文科呢，像地理，我常常说一句话，地理一句话就可以带过。让小孩子在读地理的时候呢，我们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不是吗？对不对？你人到了当地，你立刻 带孩子出去玩了、 啊。对啊，这就很简单嘛、嗯，对不对？就好像说，假设你是从美国 L A 回来，我现在跟你讲美国洛杉矶，我相信你人瞬间就到美国了， 画面都来了， 对，画面都来了，不是吗？好不好？所以你要读地理很简单，现在可以透过 Google 啦，透过电脑呢，好、哦，可以让孩子呢直接好、哦，然后甚至 YouTube 呢，那上面都还有一些影片，嗯，直接就到现场就了解了。所以读地理变得很简单，嗯、那历史就不太一样了。哦，好、哦，历史的话呢，你不能一小段一小段的背。嗯，那传统的方法就是一小段一小段背嘛。嗯，这个礼拜老师教这一段，你就把它背熟，下礼拜再下一段再背熟。 一至二，一至三。 哎，对对对，就这样。好、哦，但是我要讲说，你说像骑脚踏车好了，嗯，我们大家都小时候就会骑的，不是吗？ 对、 嗯。可是会了之后呢，也不用每个礼拜借个 U bike 来练习，不是吗？嗯，是不是？会就会了。好、哦，那你说历史，像清朝的历史哈、哦，我最常举个例子就是说。啊，就像刚刚玛丽说的啊，一至二，一至三，一至四啊，有没有啊？在光绪皇帝的时候呢，发生很多事情。嗯，1894年有清朝跟日本的甲午战争。嗯，第二年1895年有马关条约，把我们台湾跟澎湖割让给日本。嗯，好、哦，所以1898年呢有戊戌政变。1900年有八国联军啊、嗯哦，然后呢，大家拼命的去背这些条文，嗯，包括什么八国联军是哪八国啦，啊，辛丑条约内容是什么，拼命的背。可是考试的时候，可能就是考你说，哎，这都在光绪几年？哦哦，糟糕， 需要一个换算，哦、 对，要换算。但是其实呢，你看玛丽直接放弃了。你看哦，其实光绪皇帝前面是同治皇帝，他在1874年的时候过世啊、哦，然后之后光绪即位嘛，对不对？哦、你把所有刚才的1894、1895、1898、1900年全部减掉1874，就是光绪几年、嗯，很简单嘛。所以关键在哪里？就在1874嘛。嗯，所以我才说文科也是要整理哈、哦。所以只要你整理过自己整理的呢，好、哦，那读书读过的书其实都记得住。嗯啊，你不用一直背嘛，对不对？嗯好、哦，所以像我们听众里面很多都是家长父母啊、哦，我们都期待孩子比我们自己强了。嗯，好、哦，可是其实呢，不要一直补习，我们可以透过脑力开发呢，为简单的方法呢，训练孩子把他有兴趣的科目呢，嗯，好、哦，那让他先进步。哦，好、哦，那有了兴趣，你有了信心，你就会其他科目你就会跟着想要再读得更好。嗯，哦、所以千万不要说啊，英文不好就逼着孩子去补英文，数学不好补数学，嗯，好、哦，国文作文不好去补作文。千万不要这样，因为如果他是没兴趣的东西，嗯、你一直逼他，他反而呢就压力太大。 就像我们开麦前在聊那个语言嘛，哦、李市长说，如果一直被骂，一直被骂，一直被纠正，心情不爽、 啊、 就不想念了。 没错，没错啊！像我啊，有机会，如果是像我办的免费演讲哈、啊嗯，如果能带孩子来，我现场都会跟孩子做说明。哦、嗯，父母呢，并不是要逼你，他是希望你好。嗯，可是呢，啊，我同样会告诉家长，好、啊，你应该怎么样让孩子呢有信心哈、啊？比方说，这个孩子很会打篮球，你就让他篮球打到最好，不是吗？嗯，嗯是不是？然后他呢，他就会对其他科目会有兴趣啊。那当然啦，因为上班族呢，我知道大家都听众里面好像很多年轻朋友啊、嗯，就是上班的朋友啊，大家都想赚钱。可是呢，问题是说你想赚更多的钱，像最近呢，服务业不是碰到裁员，甚至有很多不得已在放无薪假。嗯，好、哦，像我就有一个朋友是我们中部最大的饭店，哦，好、哦，他就不得已啦，因为他说都没有客人怎么办？ 对啊对啊、 无薪假嘛、嗯，那无薪假要裁掉哪些人？哦，当然是。那些你只能做 routine 工作的人，当然就是要裁掉、嗯。为什么？你一个人只能做一件事， 比较好替代、啊。 对对，你很好替代，对不对、嗯？但如果你一个人能做很多公用的，嗯，对不对？比方说一个柜台，如果呢他饭店柜台，如果他会讲英文，哎、嗯，外国客户来他可以接待啊，嗯，是不是？总不能说来个日本客人，然后会日文的去接待，好、嗯哦，然后来个美国客人会英文的接待，嗯，好、哦。如果有一个员工他都会的话呢，嗯，就他一个人就好了嘛， 是， 是不是？他甚至还可以加薪。不是吗？嗯，对不对？他一个人替代三个人嘛，哈、哦嗯。所以呢，其实呢，只要比别人强，其实不难，哈、哦。你说像我以前呢，我女儿以前呢就念台中的小明女中，嗯，然后她国三的时候呢，她全美英检的中高级就通过了，哦，好、哦。有时候电台里面你常常会听到说，哎，我是台中张雅婷，嗯、我高三英文多一考965分，嗯，好、哦，这就我女儿，嗯，好、哦。那我最高兴的是说，因为当时呢，我人从美国回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啊，我老婆是个公务员，你知道吗？嗯、然后带着孩子一直补习，嗯、下课就补习，早也读的是台中最老的私立学校，叫育人小学、嗯，7点钟到学校，下课3、4点送到安亲班之后，他公务员5点多下班，赶回去带孩子去补习班，嗯、9点多才回家。 好辛苦，张雅婷好辛苦哦！ 不只是他，台湾的大部分的孩子都这样啊， 念一天念12个小时的书。 对，其实就脑力开发的理论来讲，哈、哦。 一个人能够一天里面集中精神能记住东西的时间呢，大概只有四个小时。 哦， 啊，只有四个小时。可是因为我们家长呢，大家不懂，所以拼命的给他塞补习，知道吗？结果孩子还是输给人家。我这里还有个例子，那个台中有一个叫洪毅呢，45岁，你知道吗？他是法律系毕业，一直考不上律师高考。 OK， 好。考了20年以上啊，45岁了嘛，对不对？ 嗯。 后来到我们协会不到3个月呢，他就律师执照就拿到了，你知道吗？就考过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方法啊，他没有方法，一直死记硬背。 嗯。 可是考律师呢，是申论题，不是选择题。 嗯。 所以呢，你做一大堆题库都没有用。 嗯。 你必须要能够头脑能够灵活运用。 嗯。 所以后来到我们协会呢，3个月他就顺利考过律师高考。我们去年还有一个台北建国中学的学生呢， 嗯、 他因为很会念书，学测考了满积分， 嗯， 60分满积分。可是因为他个性内向呢，他就不善于表达沟通。因为什么？因为满积分之后还要面试嘛， 是 对不对？结果他不敢面对陌生人啊。 嗯、 后来还好，因为我们协会有训练这个表达、沟通、简报这些能力， 嗯， 他后来也顺利的考上第一志愿，在台湾大学啊。 嗯。 所以呢，我要跟大家强调，就是除了孩子读书，还有我们上班族的朋友，我们要赢过人家呢，第一个就是培养好的竞争能力， 嗯、 尤其是流利的语言能力。 嗯， 好、哦，还有呢，刚才讲过逻辑思考能力。 嗯、 那如果呢，再能够把表达沟通的这些这些方法态度呢，把人都弄好，人际关系提升呢，其实收入自然会增加。 哦， 那刚才玛丽有提到说读英文，对不对？ 好、 哦。英文其实还真的还蛮简单的 啊， 真的还蛮简单的。当然，我不是说英文要读到跟马克一样厉害，不是这意思，好不好？不是这意思。因为什么？语言就是沟通的工具，对不对？ 嗯、 对方听懂最重要。 嗯、 所以要在短时间呢，能够大量记下英文单字。 嗯、 我讲的短时间呢，是1-2个月之内。 哦， 所有补习班都要你1-2年之内，对不对？啊，因为时间久了才能多收一些钱，不是吗？对不对？但是呢，啊，我们协会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你用对的方法，哈、啊，像我们台中有一个79岁的上市公司杨老板呢，哈、啊，杨董呢，他呢就是因为要跟老外接触， 嗯， 可是呢，他都说他很可怜，为什么呢？因为他英文不好，然后呢，因为你知道吗？这种79岁啊，就是创业的老板， 嗯， 当初创业的老板啊，然后呢，他书也读不多。可是呢，他因为跟客户接触的时候，晚上吃饭总要跟人家一起吃饭嘛。 嗯。 他说哈、哦，他用台语啦哈，你听有哈？ 嗯。 伊讲我足可怜的啦，我囝讲甲外国人食饭吼，干那有一个英文单词叫 cheers， 安就可以啊。 嗯。 只要会 一句，只要干杯就好、哎。 只要会干杯就好、嗯、啊。所以这样呢，他经常10分钟就醉倒了、 嗯。 所以后来呢，他就到我们协会来，我每天让他背20个英文单词、 嗯， 每天哦，79岁哦、 嗯。 结果3个月之后。他就能够轻松跟客户做沟通了 哈、嗯 哦。那我们协会呢，我也协会呢，因为我很久没上电台了，是因为协会呢也休息了一阵子，因为疫情的关系。 嗯。 那因为这2-3天最近呢已经比较稳定一些了。 嗯。 哦，你看今天又是零确诊， 是 是不是？前天也是零确诊， 是。 昨天的呢2个是境外的， 境外一入， 所以基本上我们台湾人真的很合作。 嗯。 啊、哦，大家呢就是戴口罩，戴口罩，消毒消毒啊、哦。所以呢，我决定从这个礼拜啊、哦、最快明天开始啊。哦 嗯、 就会有北中南的这个脑力开发的免费演讲、 嗯哦、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免费演讲大概3个钟头、哦、有兴趣的朋友、啊、记得要戴口罩过来，现场我会跟你量体温、 嗯、 然后座位会保持一定的距离、 嗯 哦、因为、医生有交代一定要保持距离嘛、啊哦、OK、哦、那请大家放心，那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打免费电话、哎、打电话到我们飞碟电台过来登记、 嗯、 现在就可以打哦，02-2369-96302369-9630，你现在可以直接打。 嗯、 当然，因为我们电台就有这一支电话啊、哦，所以呢，如果你打不进来，尤其年轻朋友呢，我请你呢，直接到中华前脑开发记忆协会。协助的协开会的会呢、 嗯、 直接在脸书登记就可以了、 嗯 哦、那我们全省各地的场次你都可以直接登记好、 嗯 哦、那我们这个周末就可以开始免费的演讲 哦，所以这个周末呢有这个3小时的免费学习讲座，那电话大家刚刚有没有记起来，02-2369-9630，或者呢你可以直接在 Facebook 上面搜寻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你可以在使用讯息然后在上面登记就可以了。 嗯， 那这个免费学习讲座呢最重要就是会教你如何就是记忆啊，然后如何呢就是用这个有逻辑思维的方式来帮助你记忆，所以一般人要怎么样短期内可以改善记忆力呢？ 其实真的很简单，也不用花钱、 嗯、 哦， 为什么呢？因为训练你自己同时左右脑并用就可以了。 哦， 为什么？因为就理论上来讲呢，我们的左脑的记忆呢是控制身体的右半边，右脑是控制身体左半边。好，那偏偏就是这两边头脑的记忆的容量不一样。好，比方说我们右手的呢使用左脑比较多，它的记忆容量只有大概3万 mega 左右。你知道右脑是多少？右脑是30万的 giga 哦， 3万 mega 30万 giga 理论上是10240倍。 嗯， 而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叫达文西呢，这个书上写的啦，他号称全世界最聪明，他的头脑只用7%而已。 嗯， 所以呢，像我年纪比较大，我估计我可能用4%，你们两位年轻朋友可能3%，3%的OK， 因为你们要吸收大量的知识才能主持节目嘛，对不对？好 ，OK， 好，所以呢，随时呢，我们就练习怎么样左右手并用就好了。所以我说不用花钱啊，对不对？你吃饭用右手拿筷子，你喝汤可以用左手啊，不是吗？所以呢，有机会来听我们免费演讲的话呢，现场就会直接示范给你看，告诉你该怎么做，好不好？那市面上当然有很多人在学习脑力开发或是快速记忆，你可能会觉得说，哎，老师好像都是天才。其实没有天才，我们协会就训练了不少老师自己在外面在兼差赚钱啊，甚至自己在创业，在教脑力开发啊。其实呢，最重要就是说，读书不要死记硬背，然后呢，要学习记忆的话，你要多跟几个不同老师学。你只要多跟几个不同老师学的话，当然不是说到很多这个脑力开发的地方去学啊。其实我们协会就有很多的老师啊。你上一个东西，你就跟着他学就可以。然后呢，学完之后还有不会再对。比方说跟玛丽学完了，下一次上课就跟马克学。 OK， 那这样就会了嘛，是不是？OK， 所以呢，如果你跟孩子想要马上改变，可以利用这个周末来听3个小时免费演讲。还有英文上课呢，我们是先教你学会怎么样各种不同的记忆方法，让你自己能够轻松的大量记忆英文的单词。 那刚刚一开始还有提到，就是两条路嘛，一个是让自己的脑力开发，另外一个是如果他有需求，现在他想要培养第二专长的话，理事长要怎么帮助他们呢？ 是的，新人协会呢来了很多在中国工作的年轻朋友，台籍干部哈。因为中国的疫情的不确定嘛，所以很多人呢，我看报道说有90%以上的朋友呢，台籍干部呢，他们想要回台湾，到目前还有超过60%的人，农历过年回来到现在还没有回去，因为有些是不敢回去，所以呢，他们就决定留台湾啊，才发觉说自己没有别的能力， 哎呦， 对，因为人家每个工作都有人在做嘛， 卡位卡好好的， 对啊，很多工厂现在也没有在扩厂啊，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希望能够培养我们脑力开发的第二专长。那因为这一些朋友呢，他们都是旧的学员。当时他们都觉得没需要，2年前当时我训练一批老师嘛，他们都觉得没有需要，我就把记忆力提升好就好，结果现在花姐需要了，好，所以呢刚好呢，我今年呢我们协会呢，我的计划就是培养全台湾北中南有15位假日兼差的脑力开发讲师，好，所以呢很多想提升自己的朋友呢尤其是20到50岁左右的年轻朋友，还有很多中小企业家，这个2代3代呢，其实都有不善于表达沟通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协会，因为我当理事长之后呢，我努力的申请了那个 TTQS 认证，就是台湾 Training Quality 的 System 的认证，这是行政院劳动部的那这个有通过，所以呢，协会呢都有很多企业老板还有公司干部主管来接受我们的脑力开发还有提升记忆力的训练，那如果你需要3年4的发票，我们都可以开给你去报税，那目前协会呢，全台湾有35个假日兼差老师，那我刚刚提的今年还要训练15个讲师嘛，那老师目前在假日帮我们兼差老师呢，年纪最小的19岁，大学2年级，年纪最大67岁，其中就有国中毕业的美容师啦，大学生啦，鸿海台积电的工程师，还有大学教授，连系主任都有，那我特别鼓励就是50到60岁以内的年轻朋友，真的趁着年轻有时间赶快培养这个能力，来利用周末来上课，大家可能不知道，很多大学讲师现在收入都不高，为什么？因为减班，然后呢，这个很多学校甚至也不招生，对不对？所以呢，这些大学讲师他赚不到钱， 而且他们的收入很低耶，他们一小时才600到800。 嗯， 我们协会的老师是800块钱起跳。 嗯， 所以才会来自各行各业都有。所以有兴趣想改变的朋友呢，可以利用这一次机会啊，我正在训练第二专场呢，好、过来听听我们免费演讲、到时候有兴趣再说、而且假日可以来协会兼差赚钱。 来来来，历来历来。 所以呢，这个周末其实就有免费的视听讲座啦。这个视听讲座3个小时，重点是免费的，然后你可以里面呢可以知道哦，理事长会教你一些简单的小 paper 怎么样记忆啊，然后怎么样呢开发自己的脑袋啊，而且是理事长亲自主持的哟。 对，最重要是免费的 哦。 好、OK， 好，那那个飞碟的电台其实都非常认真啊、我之前来上过几次节目呢啊，因为也很认真，然后有很多企业老板或是老板娘呢，她假日不方便出来、所以呢，如果等一下有兴趣的，你们上网登记或打电话登进来登记呢、如果人数多一点的话呢啊，大概5到10个人呢，我就可以在明天，因为反正我人在台湾啊、明天下午星期五下午1点半到4点半，我可以追加一场台北的这个脑力开发、这是针对马克玛丽你们的听众， 飞碟的听众， 对，针对飞碟听众而已啊、因为我没有上其他地方的电台啊、而且另外星期六早上呢会在台北，下午2点呢我会赶到桃园的护理馆，然后星期天会在台中。 啊， 那至于其他各大都市呢，就要等下一次我有空我再去。但是你现在就要登记哦。那我特别提醒一下，很多家长呢，对于这个孩子读书中的孩子108年的教学课纲呢，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呢，我也欢迎呢你带孩子一起过来啊，了解这次啊、这个怎么样的这个，我会花5到10分钟跟你做这样的说明，好不好？一下就清楚了啊。所以已经很久没有办免费演讲了啊，所以呢，这各场次人一定会很多。那尤其是疫情已经又减缓了啊、有兴趣的朋友你现在就马上跟电台预约登记，电话是02-2369-9630，02-2369-9630。再强调一下，因为电台就这一支电话哦，所以呢年轻朋友不要跟年纪大的抢电话了哈、请你直接上 FB 呢脸书去搜寻中华前脑开发记忆协会，协助的协开会的会，他们直接啊在脸书上你登记的，然后他们啊10分钟之内一定会尽快跟你确认啊、尤其特别如果是明天下午有需要的，要特别跟他们讲一下 进来、 对，那我就会安排时间好、给各位再加班一场。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理事长， 谢谢理事长。 在送走理事长之前呢，还是要今天要称赞一下理事长。理事长之前穿都是穿那个格子 T 恤，今天穿理事长这件是新的吗？ 是 这件粉红色衬衫。 我必须要说这件非常好看， 真的哈、 真的好看。 我下一次有机会再，我再戴粉红色口罩。 好的，今天要谢 谢 理事长， 谢谢。谢谢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皇后宝座，无论是白天工作，下班做饭，当所有一切都安静下来，关上门，解开魔咒，我就是自己的夜皇后。王佑馨，夜皇后。 天天埋头努力奋斗，每件身材努力享受，柴米油盐享尽苦粥，爱情的浪漫走过沙漠添加不了，解开魔咒为自己快乐，关门上锁，我是夜皇后，要做些取舍，停停走走，算计执着或洒脱，多少苦多，何必为了那些子虚乌有，心力交瘁的随波又逐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内政部次长陈忠彦，因应武汉肺炎疫情，降低社区感染的风险，请民众避免出席展览会、体育竞赛、演唱会等近距离接触的社交活动，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室内应保持 1.5 公尺，室外应保持1公尺的距离，处于拥挤密闭的场所应佩戴口罩，在防疫期间务必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制定的社交距离，以避免社区感染与传播的机会。 由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百官网金榜题名， 中华邮政招考开缺多起新高，内外勤仅考三科，年终四个月以上。 想要金饭碗，百官网邮政内外勤专班全新开课，补考专家带你全方位准备。 公职国营权威 TKB 百官网公职，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光良， 请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飞越那个空中的梦想家， 北极收起起落架的 Neverland， 妈妈 told me you can be the Peter Pan， 翱翔天际肯定会比走得远，你在电线明白 I got bigger plans， 北极收起起落架的 Neverland，Mama told me you can be the Peter Pan， 翱翔天际肯定会比走得远，你在电信明白 I got bigger plans， 三门认真上课我在云南大学发，海誓山盟幻想自己鲨鱼大，恋爱交换大学我在境外上子弹，大学万人只看那是我在 21， 高中毕业就懂得承担风险，赌上一切但我会赢在终点，要是几点他们说了好多遍， but I already got the money I need the gold chain， oh shit 你说的容易，还没有红利说我在梦里，So please simply 把钱烧，想得过且过，换你做也没这结果。我造出飞机，你当笑话，笑把你开着车子是想疯逼。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好物市集， 不得不推荐。 有机饱满，香甜回甘，从产地到餐桌，陪伴无数家庭一日三餐。有机金广米是我们的骄傲。吃台湾好米，3月18到31号，白米、糙米任选4包，原价660元，推荐价只要580。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佑欣。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新冠肺炎零确诊，全台维持395例确诊。今天13人解除隔离，总计155人解除隔离，其余持续住院隔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出，全球累计2059582例确诊，分布于184个国家地区，病例数以美国636350例最多，其次是西班牙177633例，意大利165155例，全球死亡个案总计133138例，以美国28326例最多，其次是意大利的21645例，西班牙18579例。湖北武汉台商返台的类包机将在下周一二、20、21号再次各飞一个架次，目前掌握到的人数大概是228人和224人，总计452人搭机回台，目前相关细节还在积极联系中。指挥官陈世忠说，目前掌握到有400多人返台，可能还会增加。返台国人必须集中检疫所隔离14天，密切观察健康情形，期盼才能出关。另外，由于欧美境外移入最多，指挥中心也宣布，从18号开始，入境民众过去14天如果有欧美地区旅游史，登机前要主动出示符合居家检疫条件的资料，如果条件不符合，入境台湾之后要入住防疫旅馆。对于未来是否会全面检疫欧美返台民众，陈时中说，目前政策已经达到集中检疫的强度，希望民众诚实配合，申报不实就会开罚。美国海军官员今天证实，专门收治非新冠肺炎患者的海军慈悲号医疗船上7名医护人员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海军第三舰队发言人赖格尔说，7名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医护人员中，2人确诊前曾经跟船上病患有过最低程度接触，当时他们有穿着防护服、戴口罩和手套。但是慈悲号目前仍未发现有病患感染新冠病毒，不知道这7名船员是如何染疾，有可能是在上船之前已经感染。目前120名跟这7个人有过密切接触的医护人员已经下船自我隔离，大约1000名医护人员依然留在慈悲号上执行任务，并继续收治病患。从中国北京入境台湾之后失联79小时的男子陈策，严重违反居家检疫规定，挨罚100万元，逾期没有缴罚款，名下不动产遭到查封。士林分署今天表示，陈策家属今天中午已经全额缴清罚款，全案执行完毕。前行政院长林益士协助地永选矿公司负责人陈启祥桥中钢炉下渣契约索贿8300万元，二审判刑13年6个月，其中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刑2年定验。另外贪污部分由高院更审。林益士入监服刑将近1年半，获准假释，高院开庭审酌是否继续羁押，今天裁定不需羁押，改将林益士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维持原本的保金5000万元，以及每周到警局报到一次。 半导体公司英特尔重登全球半导体龙头宝座，以市占率 16.2% 超越三星的 12.5%。 医疗机构顾能指出，美中贸易战冲击全球半导体业，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DRAM 去年大幅下滑 32.7%， 冲击三星半导体营收滑落到521.91亿美元，年减 29.2%， 市占率滑落到 12.5%。英特尔去年营收677.54亿美元，年增2.2%，表现相对稳健，重返全球半导体龙头。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59点，跌幅1.33%，成为1929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点，来到1858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9点，来到282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61点，来到1047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4点，成为2399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目前下跌20点，成为2625点。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失守10400点，收盘下跌71点，来到10375点，成交金额1557亿。今天开始，东北季风减弱，白天气温回升，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全台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五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叶 Sunflower。 不会啊，阿里好啊，不会啦。 但一个啦，我的鸡汤阿未好的啦，阿便宜的碳水时间嘛阿未到，咱绝对会付啦。 这次阿美姐啊，车祸伤得不轻呢，以后恐惊哦，拢爱坐轮椅啊啦。 哦，好佳哉阿美姐啊，吼，佮有好生媳妇会使帮忙照顾。 阿美姐没有工作，还好哦，有参加国民年金保险。她在国保加保期间发生车祸，如今鉴定后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并且经医院评估没有工作能力，就可以请领身心障碍年金给付，保障他的基本生活。喝咖仔有国宝。 对啊，我喝啊，能给出门。 国民年金加保期间，经鉴定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且经指定鉴定医院评估无工作能力者，即可请领身心障碍年金给付，保障基本生活。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我是田馥甄。 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的那会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有那风。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Never enough. Wow! Only legends are forever. Forever. Wake up, my homies. Let's get it done. Bam, bam, bam. It's still on fire. Damn, damn, damn. No one retire. Man, man. 让我们缅怀一下黄丹妮的欧派联盟。欧派。阿弟。 我以为是 Ben 欸， 好在我以前阿弟 歌都占据在排行榜，以为事业有成忙碌的男人 Danny。 哇 哦，现在柜子伸出那座情绪箱，还微微的 这个才 是 Ben， 这才是 Ben 啊。我没上台上次马上都被开翻，想着要我全领，想领导都手软，赶场从早跑到晚，口袋都被钞票塞满，歌迷送的礼物对到好像一座小山，热门网址总是被登在无名小站的首页，到夜市里买我的盗版回去准备， 这可以抖吗？ 小心点，别这是大力 前辈们，现在要出唱片，土匪是认错，要改变黑他们准备好被我点 Damn Fire, damn, we damn. 婚，生了小孩才上台，先等大家喂完奶。 YouTube 直播主网红，半点敲完的网友准备键盘伺候，先别急等大叔开嗓热身后，肥肉塞进裤头再度大显身手。 以前我们上了台就拼命，下了台就 after party， 全身都是自信，桌上摆满了香槟，眼神带着杀气。现在我们要回来当初，站着反对都尽力加速，做音乐越老就越顽固，跳舞永远都不会服输， 这才是 kid。 Bam, we dare, it's still on fire. Damn, we dare, no one retire. No one retire.为什么都要喊殷红的方式喊他？ 下午的3:10，欢迎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第二个小时，在星期四的下午，来到我们妹妹爱漂亮时间。来自于欧派联盟千禧男团的大合作， 真的 包括了 Energy， 然后 BAD K1 强力重拍三角 Cool。 I'm sorry. 妹妹爱漂亮时间，请问这一周有什么爱漂亮的、保养的、美妆的、健身的、健康的问题或是分享的，欢迎利用飞碟联播网在 YouTube 上面，你可以搜寻飞碟联播网的频道，然后找到我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聊天室留言区。 说到最近那个影片，然后因为有一个美妆 YouTuber 叫 Katy 嘛，然后就很喜欢听她讲话，那个速度我觉得非常非常刚刚好。那因为她要移民了，所以她就是之前有在想 说 Hello Katy 的 Katy 要移民了， 对， 她要去哪？ 好像是加拿大， 没有关系，没有了 Hello Katy， 没有去加拿大还是有他，但我没有 Hello Mary。 不是，那不是重点，就是因为可能就算要搬家要整理行李，所以他就进行了很多的一系列断舍离的影片，比如说他名牌包包断舍离，同时也提醒自己可能不要再买那么多的包，然后彩妆品也要断舍离，所以他就是从那个眼影盘开始。他就数数数，还没有全数，就那种比如说四格拼盘，他就没有数，然后那种大盘的什么 mix， 总共有130盘，130盘，他想说，哦，我大概可能留1/3带走就好，所以他还很精确算说，那我本人只要留比如说46盘，然后可能 其实根本不需要，你留一盘就够了。 不行呐、啊！ 为什么？ 因为他之后拍，他们常常需要拍影片做比较的时候，你可能同时要拿出类似的那一盘做比较，说这两盘又有什么样不一样、哦？那是他们的工作，只是那种很类似色的，或者是反正有一些可能要把它淘汰掉的，所以他就是拍了一支影片。整理这130盘，然后留下自己要的，比如说30-40盘，其他的他就全部都要送他的观众。然后那些都很新很大盘，而且他最后是，比如说70几盘，他分成4个大礼包，所以一包里面可能有10几盘、20几盘，拿到那个真的是开心到不飞上天哦，飞上101哦，开心死了。 我也要。 那你赶快去看现在。他影片释出后7天内好像都是可以， 现在还在7天内吗？ 应该还在7天内，但重点是因为他在讲那130盘眼影盘的断舍离，让我觉得很惊人的地方在于，他不是纯粹说哦，我有这一盘，我有这盘，我有这一盘，他每拿到一盘，他可能会打开然后做介绍，然后可能还会图给你看说，说哇这个颜色怎么样，然后当初什么，右下角可能还会有小框，开小框标示，也许是他当时的照片或什么的。我光看那个影片，我就觉得。累到爆、就是一个诚意满满的断舍离影片、就是然后刚刚他介绍了很多的品牌、然后又重新的试色，所以等于是你之前如果错过很多关于眼影相关系列影片、 就看一支就够， 你就因为他长到他还分上下集，你就上下集一次看完就知道哇各家大概的感觉，显色度、饱和度，然后韩系的、台湾的，然后欧美的等等之类的。但我只想说，就看他影片，然后一开始还没讲，他就突然悲从中来， 又哭 哭了， 又哭。 哦，又哭不是说他又哭，是我们刚才聊说， 我们刚刚在聊维里安， 维里安爆哭。然后就是那个蛮看着就有点。替他难过，就是他可能也没有想要哭，他就是说，因为难免就下面会有很多的 酸民， 或是批评跟指正，然后但有的指正就是你的影片方向，或是你一些可以做修正的，当然是如果可以让他变得更好的，他会努力。可是有一下就觉得说，这个我就办不到，比如说，我觉得你的呼吸声 是 很让我很不舒服，或是那个呼吸声很明显，他就觉得说。呼吸声不是我能控制的、而且我自己在可能在剪的时候，我其实没有特别的感觉，可是这个让你那么不舒服。 她是杨婆婆吗？ 她不是杨婆婆，可是呢，就你当然知道这个意见是非常非常的， 这是小众意见吧， 非常小众少数、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想法一旦就是植入到你的脑海里， 你就会开始注意自己的呼吸声， 你接下来拍影片就会非常非常的痛苦、比如说看讲说，就我讲到这边就。这个我不能想，我不能在意这个。这个其实还好，可是那个人的文字就会一直进来，所以 思绪都会一直被打乱掉。 对，然后可能就会有一阵子的那个，可能也许是撞墙期或不舒服期，他就会觉得，然后影片就断掉，隔天再开始。今天我继续来拍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那时候看就觉得蛮能理解，就是你知道这些话不能进到你的脑袋里，可是有时候这个是没有办法，那句话出现，他就是他被你看到就被你看到了。 是哦， 他进。 对，他进去就是进去了。 不是啊，可是我就觉得这是你的问题，这不是我的问题啊。 就是就像有拖延病，就是你哎，原来你分心是纯分心哦、我分心的类型是这种类型，就每个人的、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蛮能理解他那种感觉的。 那有什么什么话曾经进过你心里？ 就是那个可能也是那种提醒或干嘛，或我觉得你怎么样怎么样很不 OK、可是那个。真的就是跟你完全无关，那是你自己你不喜欢这种东西， 就是观众不喜欢， 你自己的主观喜好而已、那个跟所谓这个正不正确是很离很远的啦。 OK， 可是你就是接下来可能两三次的工作你就是会一直 想到这件事，想要有人提醒你这件事。 对，可能要真的经过一阵子然后就、我就忘记了这样。所以那是我第一次用上班可以听的账号在下面留言。 说了什么？ Katie 我爱你。 你留言不要留这种嘛，要留一个有点点的嘛。 什么？ 你留这种，人家也只会觉得就是马克在那边乱 留。怎么可能是你看 Katie 的影片？ 怎么不可能？就是呢，社群经营这也是其中一环啦。其实，在其他人的影片下面留言，这也是其中一环。包括你的 IG， 你在就是你现在有关注的人的下面留言，然后要被看到，其实都最直接直觉都是说，我很喜欢你，然后什么你很漂亮或什么的。但是你如果真的要被看到，就是不只是被那个人看到，是被其他会滑留言的人看到，觉得这个人留言好有趣哦，我点点看看他，看他 问你了， 看他那个频道在做什么，这样才是一个有用的、有效的社群经营。 我会改进，那请你告诉我，通常这个时候我应该要留什么言呢？ 你说断舍离这一部分吗？你说他的那一支影片， 就看到那支影片的话。 看你要走哪个路线的，比较搞笑跟比较真正想要把人吸到你的频道的那一种，你可以说，Hi Katie， 我都是什么你的影片的支持者或什么，然后看到你做断舍离，真的是觉得哇，你这支真的是诚意满满 的， 对对对， 真心很。 刚刚只是 set up， 我的 punch 在下面， 大家做好了没？ 就是。你要去加拿大，但没关系，以后还有 Hello Mary， 你可以来我的频道看。 是吗？ 之类的啦。然后你当然也可以走一些其他的啊，就是其他的路线啦、对啊，也可以说什么我在这支影片当中看到了些什么，然后我觉得就是很棒很棒，或者自己的心得分享或什么之类，或者对啊感谢之类的 啊。应该要留说 Katie 不要哭，你看我的影片我就烂我还是超爽，然后贴一支我那个唇膏色调完全不对的影片给他。 很棒啊，这个就很棒。或是应该说 Katie 你真的很厉害，就是可以做到就是什么节奏什么真的都很棒、然后你看看我想要做我都做不到，跺脚。 欧小柔很会。 聊天室的大家非常非常的贴心，都已经开始在询问说你计程车叫了没？叫了没？现在23分了，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Don't worry。 你知道现在进国泰医院，他其实还是要量体温，还要插健保卡的，他外面有一关，你知道吗？ 不是都会用那种机器看你人过去，然后会不会哔哔叫这样吗？ 哦，不是，不是像百货公司那种，不是像我们电台大楼那种，不是，不是，不是，它是一个很像那个 量肛温 机场。 不好意思，就我们大楼，我们很认真，我们量的是肛温。 他会过一个两个很像机场的简易门这样子，然后有两个人，你一在外面，他就说：“ 小姐你要干嘛？小姐你要去哪里？ 我要插卡。 来，裤子脱下来。 怎么办？我现在陷入。 好啦，卡卡卡。 妈啦，我有三分钟的时间啊，谁都赶不走我。No one retire。谢谢大家提醒，有大家在，我们的拖延病都不会犯，我们都不会迟到。 吴玛丽本来就没有拖延病，还在说什么？ 对啊， 走了。 卡。 恭送女神。 光有美可乐。 人家说风水轮流转，好运什么时候轮到我？ 哈哈，就是现在！速速回Toyota，好康保证轮到你。横滨轮胎全面七一折起，原厂使用一年内新胎，品质有保障。 哇，还享五年保固哎！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哎呀，我跟你讲，我的哈佛啦！ 少来，这把年纪还想念哈佛？ 哎呦，我可为着哈佛，要不我要好温酸谈哈佛啊！ 我知道，您是说富裕哈佛院吗？ 哦，转世改动怎样富裕哈佛院呢？ 它可是全台十大豪宅品牌，户户边间隔绝方正二至四房， 兄弟儿媳妇 自备六万起就能买，双语国中小第一排。 富裕哈佛院03-396-1488， 豪宅就富裕，不怕来比。 金曲歌王萧敬腾，金球影帝柯林法洛，深情现身 VR 电影《咕噜米的眼睛》。 如果人类愿意接受所有爱的形式，也许一切会变得不一样吧。 《禁忌之恋》大结局，4月10日起只在博尔 VR 体感剧院独家上映。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哇哦，好浓的杏仁味哦！ 内行哦，我在泡有机田有机多谷植物奶的杏仁新口味啊！ 有机杏仁加上有机20谷植物奶，还吃得到满满的杏仁颗粒耶！ 嗯，轻巧盒新上市，还送尝鲜体验哦！有机田多谷植物奶任选2罐，限量加赠2盒有机杏仁轻巧盒， 轻松一冲即刻享受！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想 먹이 실 정도로 있는 욕을 없는 욕을 하다가 妹妹有意思，3:31送走了玛丽女神之后，玛丽女神现在正在台北直直撞当中。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我是欧马克，也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直播聊天室当中，在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或是你可以利用线上收听，你可以用 App， 你可以用网路找飞碟联播网、飞碟电台。 Cruising down the street with my moto， 台北市的马路总是坑坑洞洞，一路上的绿灯把我时间穿梭，我家的方向就在 West Westshore，像是进入灾区，节奏太紧急，像死亡要逼近。基隆路是一条不能靠近的禁地，我不需要成为其中阻塞的协议。 明天礼拜五的晚上， 赶路的朋友们，都市的心脏，血压升高，把 pump it up， 继续的塞吧，大声骂。血压升高，把 pump it up， 继续的塞吧，大声骂。What did the long? What did the long? What did the long? What did the long? What did the long? What did the long? What did the long? What did the long?Diddy-dong. 带把滴滴龙，带把滴滴龙，带把滴滴龙，带把滴滴龙，带把滴滴龙。整个台北的土地盖的滴滴龙，22K 的数字买不起任何移动。这样的游戏好比在玩大富翁，奢华的宾利停在松江路的文珠宫。哇哦，这个都市里进步的科技多了一只眼睛，让我看到了野蛮的文明，同时办到了把它当作武器。大马路上我们都心急，按喇叭会破坏我们心情，为了生活突然靠边停，差点车祸缴了三次金哦。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 滴滴隆，来自于李英宏，滴滴隆 DJ 滴滴隆。在聊天室当中，有人问说我不懂为什么台北要一直在挖地，补完马上又来挖，补完马上又来挖。好，为什么呢？是因为台北的那个地下有很多很多奇妙的管道，这管道呢有时候挖的是瓦斯，然后它处理完瓦斯以后它就把它填起来，可是呢不久呢，那个下水道又坏了，所以下水道公司又来挖，自来水公司来挖，挖完以后啊，挖完又填起来，又没事。接着下来，电信要铺设电缆，电信公司又来挖，挖完以后，又把它填起来，然后填完以后呢，接下来电力又出问题了啊，电又来挖，所以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管线，然后你没有做好在一个，它不是坐在一个管子里面，有一些新盖的路就不会这个样子挖来挖去，像是。信义路我记得那个时候重新做，因为做捷运所以就重新规划，然后下面的管线把它全部统整在一起，它可以由一个专门的通道这样下去，你就不用再一直挖路了。可是大部分现在台北市还有很多很多条主要干道都没有做管线统整，所以就会常常挖，然后这也是啊，就是会很扰民，就挖完了然后填起来，挖完了填起来，然后如果这个承包商承包工程他没有这个要怎么讲呢，就是有些人做事他就比较说啊，反正我挖开了，好，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完了，我就把它填起来，那假设我是瓦斯好了，好，我把我的瓦斯弄好了，然后挖路跟填路这不是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啊，我主要是要把那一区的用户的瓦斯弄好嘛，然后弄好以后，然后那个就这样咯，这样子。所以可能如果你最后回填的时候你没有很认真填，然后那个路就会变成坑坑巴巴的，反正你想说随便啊，反正我有填起来就好了嘛。 Bye. gonna love it. Check, please. Let's be friends. Friends 来自于 Carly Rae， 让我们一起做朋友吧。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两个小时，在飞碟联播网。在留言室有人问说，怎么样，玛丽走了，美妹爱漂亮结束了吗？对啊，不然你要跟我聊爱漂亮吗？我真是没有什么可以跟你聊，我这没有什么产出诶、欸、没有什么研究诶、欸、没有什么涉略、欸、真的爱漂亮这一部分，彩妆保养这部分真是没有 nash。但是呢，可以预告一下，玛丽拍了一支保养品的影片，就是她真的要当 Hello Mary。然后这支影片呢，也会放在上麦可以听的 YouTube 频道上面，你可以搜寻一下。那这支保养品的影片长达20分钟，应该在星期六的时候会上架吧。欢迎你可以锁定马克和玛丽的 YouTube 频道，就是上班可以听，也欢迎你现在正在上班继续哥哥妹妹有意思。 输的 flow 太辣，他们输的 Chris 在下，将所有 dream 拼凑，无聊的 let it go， 不可能回头，要做出做最顶级的 show。 My name's shiny， I shine like a star，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I shine like a star。 My name's shiny， I shine like a star， 勇气牵着我踏进世界新规则，将由我主宰。I shine every day, I shine everywhere, I shine every day, every day, everywhere. I shine every day, I shine everywhere, I shine every day, every day, everywhere. My name's shiny, I shine like a star,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I shine like a star. My name is shiny, I shine like a star. 勇气牵着我。世界新规则将由我主宰。 I shine every day, I shine everywhere, I shine every day, every day, everywhere. I shine every day, I shine everywhere, I shine every day, every day, everywhere. 静谍放送， 用音乐冻结时空，游乐美好世界。横扫各大音乐榜新人奖，新世代 OST 小天后 Jocelyn 陈明喜，《时间之歌》概念专辑《天使警卫区》，不被时间带走纯真态度的陈明喜，游乐。不愿时间带走挚爱，勇敢的陈明喜。天使警卫区， 我的天使永远累跑一个圈，时间今天上涌的世界，没有皱纹白雪，没有失去岁月，没有遗憾里面不后悔。 起，全新概念专辑《天使禁猎区》，时间就是最好的答案。 天使永不睡。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对于自己，实现纯粹的驾驭渴望是从小的梦想，对于家人，选择一台守护幸福与安全的车更是长大后的愿望。无论什么时刻，我们为您轻松实践梦想。即日起 BMW 正2020年式全车系智选专案，指定车型享零头款、零首付等多元购车礼遇，邀您即刻入住，详情请洽 BMW 全台展示中心。 哎呦，腰酸背痛，哪里可以买到好坐又耐用的沙发啊？ 想换沙发就找高度客制化的 Soflex 舒富乐沙发，严选高品质意大利进口皮革，聘请欧洲首席设计师亲自操刀，保护期限还领先业界， 这么棒！ 现在上飞碟脸书粉丝团参加舒富乐好康分享会，就有机会独享贵宾折扣优惠，打造专属于你的沙发。 哇，现在就去抢 MIT 的荣耀Softflex 舒富乐沙发。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生长，就爱点你 UFO。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 好棒哟。 昨天说到了印度教的象神，象神的故事，然后说呢，就是因为他的湿婆把他头砍了之后丢到远方，后来呢再想办法，然后再把这个头找回来让他复活，可是那个找回来呢只是刚好一头大象经过，就把大象的头接到他身上。这是其中一种故事的说法。还有另外一个故事的版本，另外一个故事的版本我觉得也蛮有趣的。这个版本呢是为了要庆祝加尼萨的诞生，加尼萨就是这个象神，为了他以前不是大象头，他以前是一个人形的样子，为了要庆祝他的诞生，所以呢有很多的神明都受到了招待，当中呢也包含了土星之神。土星之神呢叫做梭尼，梭尼是一个具有邪恶势力的力量。那这个邪恶势力会干嘛呢？他会破坏然后杀死所有他看见的东西，所以他眼睛是不可以随便张开，他一张开看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会被破坏掉。所以呢这个梭尼虽然被招待到了庆生宴上，可是他就一直低着头。但是呢这个雪山神女就坚持说，欸，我邀请你来我儿子的这个寿宴诞生宴，我希望你可以抬头祝我儿子生日快乐。哦，好啊，主人都这么讲了，梭尼就一抬头望过去，结果他儿子的头，加尼萨的头就被破坏了，无可奈何啊，没办法，所以毗湿奴就只好帮他装上了大象的头。另外呢，这个大象的象神呢，它有一边的象牙是断掉的。有的神像会画它是右边断掉，有的神像会画左边断掉，那理由哦众说纷纭啦。有人说呢是因为有一次在战斗的时候呢，他发现了就是有一个圣仙，他拿着湿婆的斧头，就他发现呢因为这个斧头是湿婆的斧头，太强大了，他躲不开，然后砍到他的象牙，所以象牙就裂掉了。这是其中一种说法。另外呢一种说法是他在晚上哦，他走路走走走走走，然后他跌倒了，结果呢他跌倒的时候被月亮嘲笑，他很愤怒，他就把他的象牙丢过去诅咒月亮。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靓颖的《永远》。今天的最后呢，要跟你说一声再见啦！明天继续欢迎你锁定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我们明天见喽，拜拜！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李玉玺的《I'm Coming Home》，You're Awesome， 拜拜。 光渗透隔绝的墙，消灭了绝望。想，我注定是这样，孤单没什么好怕。 清风《太空人》专辑线上影展热烈上映中。艺术实验二部曲，第一部《水仙花之死》。生活就是找寻我，学着这么多历史，这么久参不到。水仙花死于自恋的花里，轮回成了南海庄周。第二部《南海庄周》。 不要什么立场，有话都好商量。我借于流水，怕让人摧毁。有一池水之上，注定下着流沙。 线上影展艺术实验二部曲《水仙花之死》《南海庄周》。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是谁能在景气的洪流里生存？ 年薪百万创业首选，武涛池上半包加盟说明会，宜兰、台北、台中免费参加，热烈报名中，成功开店独享加盟金优惠，机会难得，武涛等你来加盟，快拨03-990-3366，03-990-3366。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 IC 梦想家。